让谁的心都是你的权利，握紧了你能给的只是全心全意。我有什么资格不要你，没有了你想念是种苦心，就算从此嘲笑吧，我还是爱你。难道我的爱是那么不懂？难道你想走又那么轻松？难道这一切都是一场空？伤谁的心都是你的权利，握紧了你能给的只是全心全意。 听到的是陈小春，我有什么资格不要你。我听到了卑微，因为卑微从不敢展示自己，这像是一株小草躲在繁花锦簇之下，也不争芬芳，隐藏着自己的颜色，在风里和雨里偷偷地伸展着，欢乐无声，寂寞无语，在自己的春天里面做着剩下的美梦。这就是爱，爱情呢，让张傲的你为他卑微到尘埃里，然后还自嘲说，我有什么资格不要你呢。这里是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，欢迎你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。来听接下来的这首歌哈，这是来自于陶晶莹和孟飞传，暗涌。 我的那些其实都不爱我， 浪费那些时间实在不可我。 听不见你皱住眉头，恨不能时间都停住，哦，这种感觉就好像呜呼，连我都失去形容。